说老师我可不可以吃这个，就吃某某药之类的啊、哦。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这个阶段的课都有一个统一性的回答，这回答非常的不好听，就是只要你嘴巴吞得下去，你什么不能吃呢？包括老鼠药、砒霜、签字笔，对不对？就是我的意思，为什么会这样回答呢？那是因为我们这个课的服务的具体内容是希望你能够学会医术，于是你有能力慢慢会越来越精准的判读你可以怎么用药，而不是现在给你一个粗糙的答案。而且呢，这件事情呢关系到一个我自己还蛮在意的事情。这件事情我一直都很在意，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说。有一次听到婉慧姐提起，我才就是我引用婉慧姐的说法，就婉慧姐是在西医界待的比较久的人，她说其实这个西医界这个领域啊，如果你遇到的是一个真正的站在顶点的学者，你不管有什么病，他一定会问的仔细再仔细，就是没有一个变因他遗漏的，他才能做出判决说你可以这样子。如果是不仔细的，基本上变因不足绝不下决定。据说这是任何业界顶点的人会有的操守跟道德。所以我们现在当然伤寒派已经是相当相当的会让你变得比较仔细，对不对？每一个病都分类分得很细，辨证点都分得很细。但是如果你是初学者，你还没有那么多帮助你分得很细的东西的时候，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就是好像有一点急，初学者有初学者的急，就是想快点就得到答案。可是我们这个课程希望是给你一个基础，让你将来能够越来越仔细的分辨这些事情。所以基本上是我们的服务项目是不会给这种立即性的答案的。那我希望各位能够就是对自己有高一点的期许，就是说开药吧总是要仔细，就是你如此对自己也如此对别人。那如果随便问一个问题然后随便要个答案，说起来我觉得都是就是我觉得在一个专业领域的立场来讲就是有一点七流八流九流的感觉。所以就讲白一点，就是我觉得此风不可长啊，就大家静静的就是淡淡然的学，就是因为不是那么难学的东西，所以日子久了大家都会学得很精的。所以就大概这样说一说。那么昨天的课呢，不小心哦晃着晃着晃到所谓的中医哲学的领域，也就是中医基本中医基础的领域。然后你有没有觉得中医基础的领域看起来都是玄学了，就是都是一些很幽微的象征符码的问题。可是花一点时间讲这个，我也姑且就是为了留住客人继续付钱吧，我也要自我辩解一下啊。就是有意义的是你了解这个东西的大概的符码的调性的时候，对于你以后认识一位一位个别的本草比较有意义。那这件事情其实说起来也有一个事情，就是因为我们这班上同学有一小撮的同学是我称之为什么上海帮啊什么帮，有一小撮同学是后浦帮的，就是大北京的后浦学校的同学。那么因为后浦学校的教材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敦煌府行诀，然后呢敦煌府行诀里面就有提到说，哎，这个辛味药是入肝的，酸味药是入肺的之类的看法。那就是说，但是我们一般的中医的论点是，比如说是辛味药是入肺的，酸味药是入肝的，就这个说法是相反的。那么我提出昨天提到这个什么金跟木的象征符码，那我希望同学是能够在比较本质的地方理解这件事，就是把阴跟阳交融在一起的，把什么跟什么融合在一起让他们变得更强的，是所谓木的调性的东西。当然这样的药物多半都是酸味的。那把什么跟什么分开，从而隔之，融而平之，用相同的东西把你消灭，那这样的什么发散类的药多半都是有辛味的。比如说有个药叫做细辛，它把你身体的水分跟水分里面的寒气分开，就是那但是你说我们有的时候肝气郁结也是这个能量纠缠在一起，那疏肝的时候是不是也要用辛味药把它分散了才能疏肝？所以辛味药能不能对肝有作用，当然也是可以的，是不是？那如果你要说哎，有的时候我们肺啊太虚了，需要把这个气拴住不要让它散掉，那用酸味药来收敛肺，这也是可以的，对不对？ 所以这个基本上，我觉得站在一个伤寒派的古方本草学，我们根本就不考虑哪一个要入哪一个脏，就是这个要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相度的五行符码，它种种家家会在你身体里面做一些事，那我们就很如实平实的去承认它在我们身体里面做了什么事就可以了。不一定要去讲究这个五行的对应，或者说五行的对应，因为是多维度的对应，所以呢就不必那么斩钉截铁的去划分它。就是透过这个符码，我们能够更加去理解它背后的含义的话，我觉得比较重要。就比如说现在有一个药叫做黄芪，有没有听过啊？那黄芪一般都说补气药，对不对？那我们中国人用一个符码学的角度去看待这个药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哎，黄芪是生长在比较干旱的半沙漠地带、高原地带。那这个药呢，黄黄的、白白的，皮黄一点，心白一点。那而且长在这个比较没有水的地方，而它的根呢是一茎直下，就是它这个黄芪啊，那个根不太分叉，所以采黄芪的时候就是这样一把就起来了。那也就是它是直筒筒的这个根通到地底下去找水。然后长出来的肉呢是白的多、黄的少，而且质地空松的，所以以结果来论，它好像是从水地下的水脉抽水，然后呢味道是甜的，又黄又白的，你就叫补脾胃，对不对？补肺，因为白色属金入肺，黄色这个，但是你想想看，总加起来的话，又黄又白，就又土又金，加起来什么？又有土又有金的是脾胃的胃，对不对？所以它也能够补肺，也能够补人的表面，也能够补胃，而且最重要的是，抽水这个动作，中国人认为说人身上有很多的水脉啊，叫做三焦，或者说气一个由能量构成的络网，保鲜膜的膜啦啊，网子的网，这个也叫三焦。那黄芪就等于是让能量出现在三焦的一个东西，就是它从肾之中去取水的能量拉上来，然后具象化成肺里面的气、脾胃里面的气，而中间的过程，三焦出于命门，那个分化的过程从命门，从三焦命门里面的能量，就是原来命门里面隐藏的军火，从三焦分化成少阳相火，然后形成气，所以命门中的军火在中医的分类是比较高级的能量。少阳中的相火是比较低级的能量，如果用象征符码来说，这两种火，军火是光，相火是热。所以，你有没有觉得黄芪虽然是补气药，它其实是把命门之火贬值了之后变出那个气，你懂的意思吗？就是1公克的军火贬值了以后，可以造出100公克的相火。所以黄芪这个补药呢，的的确确有补药的效果的。比如说，如果你全身都受了很多肢体的外伤，你用大量的黄芪煮水喝，它可以让你的肉赶快长起来。因为少阳相火的能量，就是让无形的能量具象化成有形的那个具象化的那个转折点。所以黄芪的确可以救死扶伤，让你肉长起来。但是，如果你真的受了一场重伤，然后黄芪让肉全部都长回来了。长完了之后，你会有一段时间人比较笨，因为它用掉了你的军火，所以之后还要再用补军火的药，比如说真武汤什么的，再把那个丧失的军火补回来。所以到底什么东西是真正的补药，在这个五行符码的相度还是必须考量的。又或者说，因为它是这个调性，那特别彰显黄芪的这个调性的药物，有一个汤叫做补中益气汤，用黄芪，然后用一些导引的药，把这个元气呀，拖上来，因为他说元气不上来，人就垮垮的嘛，把元气拖上来。那补中益气汤的效果很好玩哦，我们称之为刮牛爬肝，进进退退。补中益气汤要有效，就是一口气就要连续吃15天，不能断，因为它的那个效果是这样子，微微的啊，一个刮牛爬肝呐、啊，今天爬上2尺，半夜掉回1尺，后天爬上2尺，半夜掉回1尺，这样的一个调性的放剂，而这个汤剂好玩的地方，就是特别可以凸显我刚刚说的那个军火转向火那个过程。就是如果这个人呢，他本来就是肾脏很虚的，他想要吃补中益气汤提神，一吃之后多半就是腰酸到直不起来，就是他肾水被抽了。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每一味药，即使只是非常单纯的黄芪，它里面也 暗含着很多五行符码的故事在里面。而这个五行符码的故事，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无处不在的。像我昨天下课以前，鬼扯淡，鬼扯到，Halloween 万圣节跟中元节跟半夏跟 Shakespeare 的五月节仲夏夜之梦，对不对？那这个交合阴阳的能量，你想想看，我们中国人结婚要用"婚"这个字，要在黄昏的时候结婚，因为一天之中从阳入阴，要阴阳交合。那我们说这个，比如说这个能量，我们那天想到让阴跟阳能够混合，当然这是所谓的厥阴风木之气的本态了。也就是三这个数字的本态，那这个三这个本态呢，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比如说道家好了，我觉得道家的整个功底其实是呈现在一个地方，就是道家的功底。你看我们中国人画那个道家的标志，不是都一个太极双鱼吗？一半黑一半白的，对不对？就是相反的元素得以调和，这样的一个象征符嘛，像是。但是这个话我对台湾人讲是非常的冰哦，但是我这个话是对大陆人鬼扯淡讲的。我就说，其实啊，我觉得如果我要说我对大陆啊，我在大陆因为去年工作的很痛苦，然后决定暂时不要去了。那如果你要说我在大陆，我的梦想是什么？我希望能够有相反的元素得以调和。就是我的大陆梦还没有碎哦。如果我能够做到一件事，我就觉得我可以在大陆工作，就是我要又做妓女，又做六力真洁牌坊，相反的元素得以调和。什么？因为你知道我们中医界一直各路大师难以攻克的难题，就是如何解决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真洁牌坊的问题。所谓又要当婊子，就要受人尊，要赚很多钱，可是呢又要。让人家觉得你是善人、好人，对不对？这就是这个相反而不能调和的问题。那所以，我们大陆的综艺界都被人家讥嘲，说是又要当婊子，又要立贞节牌坊。可是，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个能量的本态，在一个道家的立场，这个句构不是这样的，就是正是因为要做婊子，才能立贞节牌坊。怎么讲呢？就是我想要赚更多的钱，这是我当婊子的部分。那你要赚更多的钱呢？我觉得可能让我赚更多的钱方法是更多的钱方法是薄利多销，所以呢，我就要把我的课压到很便宜，因为大陆的中医老师的课都相当的贵，压到很便宜，于是一次可以收到100多个学生，那每个人只要给上好的钱，加起来我的钱比别人多，我婊子是当成了。可是因为你收费便宜，然后课开那么多人可以学，好像有普度众生的嫌疑，于是贞节牌坊也立起来了。我是觉得，就是道家就认为说，事情里面都有这个两面性跟矛盾点，你要如何让这相反的东西加在一起变成更好的东西，这是道家的基本盘的功夫所在。那么讲这个啊，就是你看哦，比如说中国人，我说相反的东西得以调和，这一句话，如果你要用一个中国汉字代替的话，非常简单，就这个字而已。何为美？相反的元素得以调和是为美。就中国人说这个话，比如说什么吴昌硕、齐白石、八大山人的话是什么？又巧又拙，对不对？就是相反对立的元素能够得以调和，那越相反、越对立的元素调和的越好，就会越让人感觉到那个美感。那老子里面最喜欢讲这个话了，大音希声，对不对？最能够吵架吵赢的就是不吵架。那这怎么实践呢？但我不能说我很美啊，我只是说，如果比如说我前一阵子这个在家里面做艾草灸啊，那个艾草味道很大，邻居太太下来抗议，不是抗议，她很生气，然后在电梯里头堵到我，就开始在电梯里面说："哎呀，谭先生啊，你那个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哎呀，我就抢救了，怎么的？"然后我就啊，拜拜。那太太几乎被我气到中风，就是一个字都不要讲，就是吵赢的秘诀，对不对？就是相反的元素得以调和。那这个"美"这个字呢？如果你要用换一个写法也可以，因为我们比如说"木"这个元素，对不对？它有很多不同的辅字可以进入。我就说它这个"木"这个"勾芒"是一个资料库，"美"呢？如果你要换一个讲法也可以， 这个美字呢，换一个讲法写这样，骚，羊大为美，羊大为骚，因为小羔羊没有骚味，长大的羊才有骚味。哎，这个骚味是什么呢？风木之气的骚味。比如说，一个人的这个厥阴经哈，风木之气不够了，于是这个经通过的地方都有问题。那最明显的就是，比如说阴道容易发炎啦，月经容易痛啦。哎，那张仲景的方有一个什么汤？当归生姜羊肉汤，就要用有骚味的肉就可以补充厥阴风木之气，或者是厥阴风木不够的时候，厥阴风木之气不够的时候，这个人的阴啊往下掉，阳往上弹，所以会变成上痛颠顶，下痛阴部，那这个是典型的乌梅丸症，用乌梅就很单纯一个酸的药。那这样子可以补充厥阴风木之气，所以这个五行符码其实啊，在中药的世界里面这是非常历然的，而它的这个符码在实际的临床上面也是非常清楚的。对不起，我也是非常清楚的，而这个是我们中医在用药的时候，所直接在掌控的药性的时候的那个手感之所在。也就是有一个词巫术，何谓巫术？我说美就是相反的元素得以调和，叫做美，对不对？那何谓巫术？就是透过象征符号操作真理的技术，叫做巫术。所以中医的确是巫术，就是我们并不是很清楚的知道这一个药草里面有多少种有效成分，而哪一种成分产生什么化学变化造成这个结果。但是我们都不知道象征性的，我们透过这个象征符码来操作这个药草的药性，所以这个我也觉得是很奇妙的一点，因为真的像我们玩《本草》玩久了，就会发现这个五行符码是相当清晰，而且有它的逻辑在的。那我昨天讲到这些五行符码的东西，又讲到三这个数字，我主要是想把这个图画完，就是啊。刚刚我们昨天有讲到说，这个六气里面的那个什么，比如说小肠在这里是水，在这里是火，对不对？很奇怪的。那也就是说，有些脏器啊，脏腑是在这个表格也是火，在这个表格也是火。比如说心脏跟肝脏，这个是火，这个也是火。可是有一些东西呢不纯，像肺这个东西，在这个表格是金，在这个表格是。土，太阴湿土。所以呢，在五行的属性里面，反而是一个大肠啊，在这里是金，在这里也是金，大肠的精气比较纯，肺是一半是金，一半是土的。所以呢，那个肺的一半是土，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肺吸收空气，把氧气吸进来，有消化的味道在？那大肠就是纯粹的，我要的东西留下，不要的东西丢掉。对不对？那个精气比较重，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调性。当然，风木之气作用于人的意识形态呢，叫做魂，灵魂的魂。那精气，当然你同学一定会有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讲土啊？为什么不讲什么？其实都可以讲。只是我现在举个例子，因为这举个例子是因为礼拜三晚上的课，我想要讲到这个五脏与情志的关系。那这个东西会用动到五行符嘛？就魂是什么，魄是什么，这个东西会有一点关系。那大肠里面的魄这个东西，等一下会讲到，姑且就放在这儿。也就是人的魂藏在肝里面，魄藏在大肠里面，还不一定是肺啦。当然有人是说肺，但是这个意义上就是姑且知道到这样。然后呢，既然有些属性，有的气纯，有的气不纯，那么像张仲景的这个六经传变啊，这个六气的病，其实有。你在《伤寒论》整本书里面会看到有一种，这个病比较会作用在偏纯的那个脏腑的倾向，就比如说太阳病，它的整个转归的过程，你会发现作用在膀胱的机能，也就是泌尿系统的肾多些，作用在小肠的少些。然后呢，阳明病到后来都是便秘，对不对？都是大便干在大肠里面，所以大肠的气比较纯，它就作用在大肠多些。那这个少阳病的话， 心包少一些，但是三焦是纯的，所以少阳病的确就是作用在淋巴经过的地方是很明显的。那这个至于三阴病也有类似的调性啊，所以这个也是大约先提一下。而这个气存跟气不存的问题呢，就会让这些脏器有一种相归一的属性。比如说这里哈，我说如果这个脏器都各有一坨能量的话，这个能量会怎么样？物以类聚，手牵手做朋友呢？你看哦，所以大概他们会先分成三个组出来，比如说肺跟大肠，肺是有金有土，跟大肠又是相表里，他们当然是一体的，对不对？先在一起。可是呢，大肠呢，它在就是肺在这个表格里面跟大肠是一起的，可是大肠呢，在那个表格里面跟胃是一起的。然后胃呢，在这个表格跟脾是一起的，懂不懂？就是他们会有一个连属关系。同样的，这个水火组呢，就是心啊、小肠在这个表格一起的，然后小肠跟膀胱在那个表格是一起的，会这样粘在一起，粘在一起。所以这个地方呢，它就暂时把它分成三组，而这三组呢，在六气的世界，中国人对六这个又会做出三这个数字的分类，就是所谓的开合枢，就能量外推的时候叫开，能量收起来叫合，转折的地方叫做枢。那我们目前内经的定义哈，它这个开太阳寒水之气是开，阳明燥金是合，在中间。但这个是以《伤寒论》的病理学来讲了，就是比如说少阳好像夹在中间，可进可退，就是以《伤寒论》实际临床病理学这样看。那这个太阴是土，少阴君火，厥阴风木。少阴也好像夹在中间，可进可退。然后太阴是比较能量多一点，厥阴是能量弱一点，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相貌。所以有这个所谓的开合枢，而这个开合枢啊，把那个三个组画在这边。首先第一个，太阴、肺、大肠、阳明。胃跟脾，对不对？它的这个顺序列我们这样写：开、合、合、开。他们这一组开、合、合、开。然后第二组呢是疏、开、开、疏。然后再下一组呢，它形成的是开疏疏合疏疏合。那这样的三组，他们会怎么样在物以类聚呢？那这个时候啊，两个火就有意义了，因为第一个会想牵起手的，一定是有相同调性的东西。那这三组最密，本身关系最密切的三组，最有可能先觉得，哎，我们之中有相同的元素，想要去牵手的地方，就是这个肾里面的火会想要去牵这个心包的这个火，因为这里面的性质是类似的，所以呢，足少阴肾经一定会先想要去牵住手厥阴心包经，那这个这个地方会先想要牵起来，就是这个地方能量有它的类似性。那这一旦这个手牵起来之后呢，就会变成圆桌吃饭拿餐巾定律，就是一个圆桌吃饭，大家们前面各放一个餐巾，你也不太确定要用左边的那一条还是右边的那一条，但是如果有人先拿起了一条，别人就跟着都用那边的那条了，对不对？所以这里牵起手了之后，其他的就自然而然就只能这样牵了。那这个这样子牵了之后，你会发现它有一个调性上面的那个物以类聚，就是说这个枢隔着一个合去跟这个枢共鸣，然后这个合隔着一个开去跟这个合共鸣，这个开隔着一个枢去跟这个开共鸣，就它变成一个规律性的循环。而在这个规律性的循环里面，有一对是不太想牵手，调性也不合， 可是因为别人都牵起来，到最后分组分到最后只剩下你们两个同学，你们两个凑一组吧。但那个最不想牵手而牵起来的那个，就是厥阴肝经跟太阴肺经的那个牵手，就是半夜12经络循行的时候，他那个半夜那个3、4点那个时候，从肝经到肺经那边，那个手是能量最不合，牵得最弱的。所以这样子形成的这个12经络的运行时间啊，其实人呢、啊、在很虚弱的时候，如果说要死的话，非常容易死的时间就是那个时间，因为在那个时间，那个经络的那个连接是最脆弱的地方，就是他们这个地方，大家同心协力，就只有个感情上面的那个罩门就在这里，所以这个是12经络的循行产生，就是我们中国人说啊，什么子时什么刑什么经，对不对？这样的一个圈圈，大约是依照这些的数学符码，到最后自然而然归类出来的结论。那这个自然而然归类出来的结论呢？你看看啊、哦，我们随便抓一个，比如早上起来看啊、哦，足太阴脾经开始看好了，就是足太阴脾。你看这个地方早上哈、哦，足阳明胃，足太阴脾是土，对不对？然后是手少阴经是军火，然后再来是水，然后是。相然后是木，然后是相火。我的意思说，这个东西啊，其实就是密教五轮塔的顺序：地、水、火、风、空。就是12经络的循行顺序，其实就是密教的5大元素的顺序。我提这个，当然这里面那个火是指相火，这个5个元素里面没有军火这个项目。那但是呢，在外面的军火是这样。本来在印度有过很长的时间，大家也都是只认得4大元素，第5大元素的空，也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精这个东西，是不太被重视的。那这个符码，比如说，当然是可能是古埃及的文化变成婆罗门教的文化的那个流变的过程。那经过希腊的时候，比如说希腊的可能是亚里士多德之类的，他也是提到4大元素，就是地火风水这个4大元素。那这个4大元素上面呢，什么时候出现一个空啊？我觉得说不定是2500年前有一个叫做佛陀的人出来以后，好像开始有人去意识到空也是很重要的。那个时候大家才开始把说是四大都要皆空哦，这样子。那这个但是呢，古时候婆罗门教他们是认为人的那个这个人类的世界是有这个4大洲，然后这个4大洲之上有一个形而上的世界叫须弥山。须弥山是空，所以密教的五轮塔的话，是把这4大洲的形状按这个顺序，就是哎，东胜神州是哪一个？就是把它一个半月形，一个倒梯形，这个是倒，这个是倒梯形之类的，反正就是这个东西这样子堆上来。也就是我会提这东西，因为我个人啊，就是从前一直有个事情觉得很诡异，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五行这个符码。金木水火土，是有很清楚的申克的，一个克一个，一个申一个这个样子。可是为什么外国人的那个5大元素的符码没有这个申克呢？结果到后来才发现，不是没有，而是所有的申克都就是还没有经过计算的计算前是我们中国人的五行符码。计算完成以后，产生了这个结论的时候，12经络循行顺序因此成立了之后，它的这个算式的尾端在这里，就是算式的原料在那里，算式的尾端在这里，所以这个密教系统的这个5大元素的这个地火水风空，就是我们这些五行码经过计算，六跟五跟三。经过计算之后变成了这样的结果，所以可能啊，在密教的观想法里面，这种五轮观想法就是观想地、水、火、风4大元素都是要回到空这个东西的这样的一个观想法，说不定他们在宗教意涵有他们自己的观想画面，可是，在我们中国人的眼中可能会觉得，哎，这不就是12经络循行的顺序吗？而且他们这样观想了之后啊。本来不见掉的那个军火，不久又被补回去了。 就是密教的时轮派啊，时间之轮的那个时轮派，以及后来传到日本的空海上人，他就说应该是他们这两个派，空海跟时轮派，就说应该有第六大元素。就他们自然而然在那个观想修炼的过程里面会说还少一个元素，而少的那个元素呢，就是我们叫做军火的那个元素，他们找出来的时候，他们叫做什么？叫做是，就是在经历这所有的变化里面有一个 consciousness，这是第六大元素。所以这个算式，不管大家怎么算，到最后都会出现，就是该有的东西都会有，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那至于四大皆空的空，我就说人类的这个大肠里面啊，因为人类的身体里面精气最足足的是大肠，那大肠应该就刚好是，我们不说具体的那个结构，但是呢，在练瑜伽的人有说人类有一个能量在这个底下，其实以中国来讲就是人类的肛门，肛门又叫破门，对不对？肛门里面藏着人精气最纯的东西，叫做魄。而中国人称之为魄的这个东西，在瑜伽术叫做 Kundalini。有听过这个词吗？浊火，一条红色的蛇。那日本人有一些童话故事说，小孩子的这个肛门里面有一颗宝珠，如果被山里面的妖怪偷走那个宝珠，小孩就会变成需要收精。就他的失魂落魄了，哦，那这个魄这个东西，那这个魄，在这个循环里面，就是那精，中国人说的精气，就是能量跟物质能够拆开，能量归能量，物质归物质。那换算成人类的生命，就好像是丢下这个肉身，灵魂要回到别的地方去。所以中国人会说精气是什么？杀气。融而平之的杀气，就是说，因为你听到荣格，听到荣平，听到从哥，你不会想到"杀"这个字，但是"精"的确有死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向度上这样。所以魄力呢，就是所谓的，如果要用白话讲，就是还虚之力，就是回归形而上的世界，还虚回归形而上的世界。那瑜伽术的人练到后来，要把这个尾椎骨底下啊，就是我们中国人认为肛门里面的这个东西叫醒，让它走穿你的七个脉轮，让你开悟。那或者我们换个讲法，哎，其实中国人练内功啊，这个练小周天、练精化气，练大周天、练气化神，然后呢，练气化神到练神还虚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个现象，叫做赤蛇归身，就是中国人认为人的头脑里面那个大概是松果线的地方啊，好像一个人的能量的卵子，而这个肛门里面的那一条红色的蛇，是人类的能量的精子。然后这个精子呢，会冲到头顶的那个卵子里面，让它受胎，然后就结出一个像小婴儿的仙胎，然后可以出阳神了。然后，所以这是中国人认为，就是说人类回归形而上的世界的力量就藏在肛门里面。所以道家都会觉得，你以为很低级的地方，最脏、最不干净的地方，是藏着最高级的能量。哦，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具有，就是在全世界的修炼文化里面都有的。共同的符码大概这样说一说，然后再说说大家你对你们的实际临床来讲没什么大不了，只不过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十二经络不得不这样循环。但就是于是这个经络的顺序就好像这一条条，因为一条条经络啊，我们人体就算有一条条的经络，一条条的能量，其实这个经络的能量要怎么接哈，都是一个不是很确定的事情。因为我们如果常常做艾草灸什么的，就会知道其实经络的接点都在手指或者脚趾，对不对？可是呢，其实啊，从这个手指到那个脚趾，比如说这条筋，接下来要走下条筋，那个接点到底在哪里呢？其实，如果你是做艾草灸，比如说我跟你赢的话，哎，我们会觉得，哎，这条筋是足少阳胆经啊，我们在少阳胆经上面，少阳胆经是往下走的，对不对？我们灸这个，比如说胆经上的一个大穴，阳陵泉好了。你就觉得有热热的感觉下来，对不对？然后下到这个哎脚的小指这边出哎，然后接下来呢哎就发现哎大拇指旁边这个肝经这边热热的上来，所以你会知道那个灸火的那个热流啊，果然是胆经出去肝经回来。可是胆经是怎么接到肝经的呢？那条接线是什么？我可以说非常有可能是那条接线是悬在身体外面的， 就它是挂在身体外面的无形的能量的界限，也就是这东西是一个气互相吸引的时候产生的一个能量之流。那何以证明呢？因为有一次你好像不知道什么病，肝经胆经的问题，我就说我们来找接点好不好，就把艾草火啊，我叫它脚的外面，对不对？我说胆经这样出去，肝经这样回来，我们在那个假设的那个虚空的地方揪揪看，发现可以揪到胆经跟肝经的连接线，又有热的感觉会上来，就揪那个空气的地方。所以也就是说这一条条的经，正是因为有刚刚那个数学算式，所以它最后会贯穿成一个十二经络的循环啊，这样的一个啊大概的数学计算。那当然这也是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就是我们中国人，这是我比如说刚刚我说的这个，哎呀我擦掉了，有一句话忘记讲就擦掉了。 再两遍， 好，我在这个地方画好了，对不起，有没有不是白色的粉笔？好好，可以可以，就是这个地方哈，我们刚刚是这个什么开合和开什么书开开书这个东西，对不对？可是呢，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一次，徐文斌老师啊，徐哥哥就跟我说，他说这个开合和书书开开书应该不对吧？我说是，就因为他这样说有点劲爆，因为是内经这样讲的，这是基本牌。他说是这样子，你看经络啊，应该比较靠外侧的是偏开，比较靠内侧的偏合，对不对？所以既然比较靠外侧的是偏开，比较靠内侧的是偏合的话，那比如说三阳经好了，太阳在最外侧没有问题，可是最内侧的是阳明，不是少阳。所以菊哥就说阳明的经不可以叫和，它应该是中间的叫疏。哎，对呀，不对，哎，我这边不对不对， 我记错了吗？这个他说是不对，少阳在外面，少阳是疏，没有的，这个没有错。他说三阴经有一个是不一样的，他说以外侧内侧来说，就是肺太阴是最里侧的，是合的，所以就是说这两个开，其实在阴从阴到阳的那个开合的属性其实是合的。然后呢，这个地方呢，这两个其实也有要，太阳膀胱是开没有问题，但是这两个疏其实应该是开才对，就是以那个外侧内侧的问题。然后呢，这个地方呢，这两个疏其实以外侧内侧来讲应该算合才对，所以其实就等于是在属性上面，其实这个四条筋结成一体，对不对？它其实是合合合合的性质也存在，开开开的性质也存在，疏疏疏的性质也存在，所以它这个另外还有一层让它结合在一起的理由。当然这些都是中医的阿宅话，对不对？你要站在临床立场会觉得听这个干什么。那我说这个我勉强为自己辩解的话，就是说不是为了临床的立场，而是为了你资料夹的立场，就是刚刚这样的乱兜一通，就是帮你把这个资料夹的感觉做出来，就是你以后读到一个药的药性的时候，自己以后就我们这课只有三十个小时，这三十小时以后大家放生，以后你读书自己读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希望能够让你自然而然的依据这些属性，能够了解我们中国人说一个本草，说一个本草的童话故事的时候，它的那个调性跟那个说故事的方法是怎么在这些符码里面归类跟排列组合的。所以这个先知道一下，可能以后自己做功课的时候会稍微轻松一点。当然这个我自己是这样子想了哦，就是因为我个人的读书经验是这样子，就是我一开始完全不知道自己想要学中医的，然后后来是在大学的时候在研究室里面帮中文系的教授做研究，当助理，当这个研究计划的助理，当了四年。那个时候那个教授做的研究题目是叫做中国人的认识观，就是他的研究题目是中国人是用什么样的观点在认识这个世界的。那个教授的研究教材研究题材呢， 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本草书。怎么讲呢？就比如说，可能这个本草书，它在汉朝的第一本，比如说《神农本草经》好了，它可能会开始提到说，哎，五种颜色的灵芝，哎，什么颜色入什么脏，对不对？于是你可以说，在汉朝时候的认事官，就是什么颜色，比如红色对应心脏，白色对应肺脏，对不对？这是汉朝时候认事官。然后到了，比如说我们那时候研究的对象，我觉得，总加起来遇到的本草学家的家派，可能有差不多135家。然后我们那些帮忙研究的助理啊，就是一味一味要，就比如说这味要人参啊，我们看汉朝的第一本《神农本草经》。怎么描述人参的药性，然后再去比对第二本，比如说好像是下一本《名医别录》这本书是魏晋南北朝的《名医别录》这本书，又是用什么样不一样的方法形容人参？然后我们这些做研究的助理呢，就要去比对，哎，这第一本跟第二本之间认识人参的角度哪里不一样，把它摘出来，然后再比第三本，然后又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出来？然后到了，比如说人参比到明朝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大坨的资料，因为《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的爸爸李岳植，好像是个人参贩子，就是特爱人参，所以李时珍就引出他爸爸李岳植的论点，就李时珍爸爸是人参狂就对了，然后呢就哇写大堆人参的什么有的没有的，然后呢又到了后来呢，哎，到了民国初年的时候。比如说，哎，有一个民国初年的医生，这样叫做张，哎，为什么有人在拍桌子啪啪啪？民国初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做张山雷的医生，他在讲人参就会用纬度、经度来讨论它的药性。就比如说，哎呀，在纬度、经度哪里的时候，那人参为了抗寒，药性就会偏热；在纬度哪里到哪里，那个人参怎么样？就是说，然后呢，比如说在中间的在历代本草，比如说在这个宋朝结束、金朝开始的时候。《本草书》里面比较正式的，把那个华佗的那个五脏六腑的概念跟本草学合一。那代表性的人物是金朝的张元素，开始提倡说本草哪一味药会归经，就是比如说柴胡会进入厥阴少阳经，什么肉桂枝会进入太阳经之类的。这样子就是本草归经的理论是很后来到金朝才出现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拿了一本清朝的本草教科书，好比说《本草备要》好了，他就会说桂枝这味药是太阳经的药，因为你想想看，张仲景的桂枝汤是治疗太阳经有病的汤。可是呢，我们如果回到张仲景的逻辑框架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张仲景完全不知道桂枝汤会入太阳，不是桂枝这味药会入太阳经的。就是在汉朝的时代，只知道桂枝这个能量会进入血脉，顺着人的气脉跟血脉运行，但是不知道桂枝会入太阳经。但是后代的人就因为桂枝汤这整体汤会入太阳经，会有对太阳经有作用，然后就认为桂枝这味药是入太阳经的。所以后代的本草学可能有很多归纳出来，但是不一定是正确的结果。或者是比如说张仲景的小柴胡汤入少阳啊，然后呢，葛根汤呢会治疗到太阳病跟阳明病之间的某一种感冒。于是呢，到了，比如说有了归经理论以后，好像是张元素吧，他就会说，如果你的病邪还在太阳表层，万不可用柴胡，因为柴胡会引邪入少阳，等于是引贼破家。哎呦，这个其实张仲景的世界没有这么一回事，因为这个东西有关于柴胡是外推还是内收的，因为柴胡到底是外推的，不是内收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本草理论呢，其实到清朝的时候，比如说父亲祖男女科就会说，哎，感冒刚来，你随便就用小柴胡汤，反正也能也能推出去，而实际上临床是可以的，所以你就变成说，历代都有很多虚构归纳错误的本草理论，又或者是明朝的李中子。他里头讲到葛根，就说："哎呦，又好像说葛根会引邪入阳明了。"但是在张仲景是那个邪气在太阳阳明之间，葛根是把它拉出去的，不是推出去的，不是拉进来的。所以就是中国的本草学这样一代一代有人加进自己的意见， 当然我们当年做那个研究可能是相当过瘾了，但是135家，真的你可以说有135种不同的意见，这样的一个本草学。然后一直到了清朝快要结束的时候，才出现两个人重新去处理这个所谓经方本草学的问题。那清朝最后的 那两个人呢，一个是叫做邹树，他的书叫做，对不起啊，我因为今天有人要摆摊，我不敢关手机。这个，哎，对不起，我上课中，下课回电好吗？谢谢。怕那摆摊的人在外面求救，所以不敢关，抱歉。那个他的书叫做《本经素证》，然后呢，他之后有一个人叫周岩。他的书叫做《本草思辨录》，网络上都抓得到，有人很好心都打成那个文字档了。那像邹树、邹岩他们的做法，就是有一点像是在清朝的文人才建立出来的某一种非常逻辑框架的训诂学系统，而这个训诂学系统让这些，哎，其实训诂学家叫什么呀？我们中国人怎么称他？是像，就说这些，他们用这系统，比如说，因为到了清朝结束的时候，几乎我们中国人的本草理论已经完全不能解释《伤寒论》这本书了。我要说的是，《伤寒论》已经变成没有人认得他在讲什么的一本书了。那，然后于是这些人做所谓的经方本草学的重建，就是完全的先摒弃现在那个时代的本草学说的所有的东西，然后去说，比如说这个汤叫桂枝汤，这个汤叫桂枝加附子汤，这两个汤之间差了一味附子，那 A 减 B 这两个汤的症状差的是什么，那附子是干嘛的，对不对？就完全用张仲景的方 A 减 B 这样的方法去找到底是什么差别才要用这个药，才在清朝末年的时候才重新建立，比如或者这个汤这个药放五两，这个汤那个药放三两，那这个三两的差别到底有什么不一样，那个病人的状态有什么不一样，用减法这样子才重新的做出所谓的经方本草学。那所以呢，但是这个东西是清朝结束的时候才有结论的。也因此呢，那个，如果我今天啊要读《伤寒论》，有一个我们现在中医检定考试，当年中医检定考试一定要用的教材，就是《医宗金鉴》的《伤寒论注》。可是，《医宗金鉴》的《伤寒论注解》是乾隆年间的，还没有真正归纳出经方本草学，于是就会变成用那个时代的现行本草学去乱解释《伤寒论》。比如说桂枝汤里面有桂枝有芍药，医宗金鉴就会写说，哎呀，桂枝是发汗，芍药是收汗，一发一收刚刚好。这个东西在我们实际上操作的实证经验是完全的狗屁，因为实证经验，比如说有一个汤叫做桂枝芍药知母汤，好了，不要这样讲，桂枝芍药知母汤这个我跳过。比如说有一个方叫做桂枝甘草汤，有大量的桂枝，但是一滴汗都不会发，因为其实桂枝根本不是发汗药，就是根本就不是，芍药也不是止汗药，也根本就不是。但是那个时代的本草学的偏曲，会用一种完全不合逻辑的方法去看待经方里面每一味药的药性，也因为这个本草学的偏曲，就是历代开始创造了一个新的版本的本草学，变成很多人都读不懂经方的药性，也因此会变成最近这100年来，有人会觉得张仲景的《伤寒论》是天书。为什么会觉得是天书？是因为整个解释系统先坏掉了，而不是《伤寒论》这本书坏掉。所以这件事情也是我觉得在上这课之前先说一下。所以我如果到时候说桂枝说什么的话，我大概会依据这样的训诂学后的本草学来讨论它的药性，那也会顺便跟同学讲一下 我们一般所谓的后代方的世界是怎么样看待这个药的。那这个古代的这些方我们称为古代方啊，或者称经方，后代方称为实方，对不对？而后代方的整个系统架构是依据所谓《黄帝内经》的理论在推导的，也就是张仲景那个时候说这样开这个药，并不是努力的引述《黄帝内经》的东西，甚至可以说《伤寒论》这本书根本就有本质上面跟《黄帝内经》合不来的部分，就是《黄帝内经》里面讲说感冒来了，先传太阳经，再传阳明经，《黄帝内经》里面陈述的所有的症状都是很清楚的，是这一条太阳经不对劲会有的症状，这一条阳明经不对劲会有的症状。可是张仲景说的感冒症状是非常广义的，就是很多很多，也就是说《黄帝内经》里面的六经传变，《黄帝内经》热论是《伤寒论》的原始的资料骨干，可是热论里面的感冒症状是极端狭义的症状，而张仲景是极端广义的症状。所以张仲景在虽然张仲景不敢立刻就说《黄帝内经》是不对的，但他在临床上面的确是没有向《黄帝内经》低头，他就说临床是这样就这样，我们不一定，就是他没有要你去听《黄帝内经》的话，但是还是会写一下《黄帝内经》的热论当开场白，让你觉得说我还是乖小孩，但基本上他已经是反了，已经是造反了。所以在我们中医的历史脉络里面，经方派的另外一个名称，就是张仲景伤寒派这个经方派，另外一个名称叫做离经派，离经叛道的派。那到后来的后世方派，就是张元素以后依据内经理论创造出来的方，就内经说诸风掉眩皆属于肝，就是什么一个人会头昏是因为肝风上逆，那你要治头昏呢就要把肝风降下来，如果用这个内经理论开出来的方叫做尊经派，还是什么离经派，尊经派，对，尊经派，就姑且称为尊经派。也就是说所谓的古方派经方派是离经派，后世方派实方派才是尊经派，那个经是指黄帝内经。所以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分分合合打来打去的一个中医内在内中医学内部的内战。然后我讲到这个五的图像跟六的图像之类的分别，那是每一个学中医的人的噩梦，因为你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六这个世界是，什么东西五这个世界是，所有的不同的系统不同的城市都乱灌成一团，那艺术当然整个就瘫痪掉了。所以这个也是中医的学习上面的一个噩梦。那我自己呢，我觉得我之所以会开始搞伤寒论的理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学校帮忙做这研究帮了4年，而且我那时候非常贪心，会觉得说要做就要做我认得的好像大家都会吃到的药，所以就拿了那种都是大药，就是说你知道比如说有一个我们这样子从第一本本草书整理到第130几本本草书，如果你拿到的是那种名不见经传的小药，比如说什么白维，大概做8000个字就做完了，可是我不知道白维什么东西，不知道干嘛，对不对？我当时挑哦附子看起来很好玩，那附子就真的做到死去活来了，因为有附子整理每一本本草书不一样的论点，整理出了8万多字，人参6万多字，甘草4万字，白术35000字，地黄6万，差不多快7万字，就是，但是真的是做到人都快要死掉了。而且最惊人的是，你做完了4年那个研究，你一滴滴医术都没有了。你的脑海里面有135个医家在吵架，就是很妙，就是你会发现你自己一点医术都没有。对，而且但是呢，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因为比如说甘草这味药，我每一家怎么开，每一家怎么说，都已经很清楚了。所以你虽然没有医术，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本能，其实那个时候帮忙做研究的助理都有这个本能，就是已经练到哈、啊，你随便说一句文言文，我们只听语气，就是我们会练到有文言文的语气哦，听到这句语气就是哦，这个话一定是陈士铎讲的，哦，这句话一定是陈修元讲的，就只听一句话的语气就知道是哪一个医家了。就是那是他的口吻，然后但是还是没有医术哈、啊、然后可是呢那个时候就是但是什么药什么情况要开几分几两那种东西都已经资料已经塞进来了，我就想大陆有曾经有一个可怜的人哦，跟我说有点同病相怜，就是有一个叫做什么三生道人的人，他什么小时候被师父关在后山不被黄帝内经打，所以整个人背了一整套秘传版的黄帝内经，他是一个容器， 那我也是阴错阳差变成一个容器，那容器也不知道这次要干什么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但是呢，这个容器呢，比如说我那个时候没有医术的时候，一个朋友他会说，哎，杰中啊，这个我上去看一个中医啊，他开这个药，你看他开的好不好？我就看那个中医的药单，啊，你是最近失眠、口臭、上火，加上从前摔过车有内伤。他说你怎么那么清楚？我说因为这几味药是安神治失眠的，这几味药是活血治内伤的，这几味药是降胃火。那大概那个药这样开，那个胃火大概是口臭吧。这个，然后他就说哇，好厉害！那这几药会不会有效？我说不知道，就是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呢，到后来我就发现说，因为那个时候也是那个学校的，我那个学校的那个教授啊，讲过我的坏话，跟别的老师讲，然后呢，那别的老师很善意，但是很委婉的转告我，就是我那个教授他说，哎呀，医学这块杰中是不可能成的，因为呢，他不读经典，就是只是一些杂学。那听了之后，当然是当场是很受伤，对不对？但是受伤以后觉得说，那不然的话就来读经典好了，因为实际上是杂学塞那么多，真整个人只是乱掉而已，对不对？那临床上面最有临床实用价值的书，那针灸跟本草没关系嘛，我塞满的是本草知识，我学针灸干什么，对不对？所以就临床上最有价值的是《伤寒论》，对不对？于是就慢慢的一遍一遍从头读《伤寒论》，然后慢慢在临床里面就发现说，135家里面其实每一家都有它的道理，只是那是不同向度的道理。而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自己喜欢庄子吧，开始用庄子齐物论的心法去消化对立的意见，就是让相反的对立的意见开始互相帮忙，互相溶解彼此。然后就这样子，大概从2001年这样子到2010年，我伤寒论算读完了一遍，应该说其实中间应该是读了4遍吧，可是就是慢慢消化慢慢消化慢慢消化，变成说临床开药有医术了，才觉得啊，这个理论消化完了。所以 我的中医的过程是，先是严重的消化不良，然后为了要消化我脑海中在吵架的那135个人，因为我没有学伤寒论以前，我的情况是啊，这个时候各位观众，你看这场摔跤比赛，这右边李时珍踢出了一脚，让左边周树一手把他挡下来，陈秀云用旁边插了一手指，就是大概这种状态，就是你整个人是差不多是支离破碎疯掉的。然后所以就是这些本草学家都没有什么口德的，互相吐槽吐得一塌糊涂的。所以就是这是我的这个求学故事啊，所以就是大概这样来的。所以我自以为就是当你消化完135家之后，因为还有很多很诡异的家派，就是这个药是什么左开右旋右降左升，还有什么很多很玄奇的说法都有的，每一个朝代都有标新立异之辈啊，所以就是讲来也是有点不堪回首，又觉得好像很得意哦，就是我走过来的那种感觉。那所以这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觉得到后来我就是变成教本草，就尽可能教一个最大公约数的很模糊的本草童话故事，就是大概我们中国人这样看待这个本草啊。那这样的话就是每个角度都有可能是对的，所以就大概捏造一个这样的童话故事。那我们休息一下，下一堂课回来就要开始正式看诊之前的先练把脉，所以下堂课就要开始，同学开始练一练把脉了啊。这个那讲义的头两页是关于把脉的，头一页是关于把脉的，对不对？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下，再回来给同学练习把脉。